最轻松的方向，给你正能量。现在是北京时间9:00。 好音乐959，我总在你身边。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，因为在这孤独喧嚣里，我最爱你爱你。 重要通知，5月13日全城奥迪最盛大的促销专场，落户廊坊安阳伟业奥迪 4S 店，到店就送钱，订车赢彩电冰箱。西南五环内京良路廊坊路口北，83790100。就近家装5月装修聚会，80平米全包整装，最低仅需79900，基础装修加水电改造加大牌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窗帘，80平米不到8万块。预约电话400078-8395，400078-8395。 弘扬文明诚信，服务大众万家。良乡盛通家居广场沉淀15年荣誉，承载一流品牌家具、家居、建材、家装，一站式快捷购物，用超值的消费打造高品质的家居梦想。买家具、选建材、找家装，就来盛通家居广场。购物到盛通，家和万事兴。地址：良乡北关月华大街1号，电话89369998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一起疯，一起笑，一起闹，牵着你的手，像朋友，像恋人，像情人，是那么自然。我的心，我的情，我的泪，就从今天起，带上过去和未来，就现在，要与你交换。我们结婚吧，我们结婚吧，放掉那些喧闹的浮华，从此就陪我浪迹天涯。我们结婚吧，我们结婚吧，把你的幸福交 你的幸福交给我吧，现

我的心中早已有个他，我他比你先到，他温柔又可爱，他美丽又大方，直到有一天你心中有个他，你会了解我的感觉，爱要真诚不能分享，我对你说声抱歉，你到我身边带着微笑带来了我的烦恼，我的心中早已有个他，哦，他比你先到，他温柔又可爱，他美丽又大方，心中有个他，你会了解我的感觉，爱要真诚不能分享，我对你说声抱歉，我对你说声抱歉，我对你说声抱歉。 记得少年的时候，在微微家的后门祈求一个永恒的约定，我令我心碎的记忆，他那凄迷的眼睛，温暖的小手，轻柔的声音，怜悯着我的心意，说着他最后的话语。他说远方的世界有着一位姑娘和美好前程等着你，可爱的男孩吉普赛的我不值得你为我停留清醒，哦，不要哭泣，哦，我漫不停蹄的忧伤，漫不停蹄向远方奔去，啊，我马不停蹄的忧伤，马不停蹄，我来到这里。记得去年的六月，等圈圈关上车门，他泪奔而去，哦，面无表情。他那凄迷的眼睛，温暖的小手，轻柔的声音，再也不属于我，只有那最后的话语。他说我知道我只能活在你最寂寞孤独的日子里，可爱的男孩吉普赛的你，我只是你一个小小的回忆，很快你就忘记， 忧伤马不停蹄向远方奔去。 想你的夜无法入眠，总是浮现你的容颜，多么怀念那段时间，都化作往日的云烟，渐渐飘。那些曾为你流下的眼泪，告诉自己爱你永不后悔，任凭我的心慢慢疲惫，只想换来你温柔的依偎。那些曾为你留下的誓言，刻在我心底无法收回，任凭我的人慢慢憔悴，爱你最想换来你温柔的

回忆。当幸福旋律响起，好想紧紧抱着你。我不管你愿不愿意，我都会用心去疼你。再大的风风雨雨，我都会保护你。 每个人生命里都自有段珍贵爱情，但时间慢慢过去才发现爱得很努力。假如你不曾想起当时单纯的 好的产品我来卖，你有优质的服务我来推广。好音乐九九最新招商政策正式出台，只需1000元，让您的产品卖到爆表。好音乐九九招商电话：134-8866-2345，134-8866-2345。

莫信任真心做共样。我看见雪花飘时，对你的爱仲更深。日后我回来，最好证实原来真心爱你。 我。 是你就没有改变，有了泪和汗才能洗净离合悲欢，有你才会有今天，有承诺才有明天，终于回到我们相约的地方。 你永远都是我的最初，永远都是我的开始，就像天和地永远彼此承诺彼此，曾经惆怅的回顾，曾经心酸的祝福，都在友情岁月里写下一页永恒的故事。回来是我唯一的 就没有改变，有了泪和汗才能洗净离合悲欢， 有你才会有今天， 有承诺才有明天，终于回到我们相约的地方，实现我的诺言。未来是我唯一的 紧张的工作需要理清头绪，揉一揉太阳穴，暂时放下手头的工作，看窗外忙。